小王母母王一位大嫂手攀上天音好像我妇女口音好像我的妻房跟当下妈想起欢 我口吧 要命心的尊非常 安家亲 看哪旁好像母亲模样 有了待我下马打谎见过女儿 大嫂听了 交 托我与他妻子带来万金家事古尔董文叫他妻子本人 哦，不见本人呢 No No No 原事待会 客官你方才言道与那秋虎有八拜之交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是的一字不差我防范不猜就带你前去 好好好如此大嫂听了 大日来让我大花江对身大嫂我听断了墙鸭子如果不听唱心求病胡子高墙他不病的鸟就出亡二十年前早已忘他不可是不听唱我把双子在高堂一心病的鸟若不定不是一人他受空房这是那秋兄对我讲你无人之人也

花篮三光门，人王府里我知道你，三官之对不人亡，这一个五三十的日子们会相当的 痛苦，吃花不思人常，路最难当，记得不同来往里不算美心，其祖娘六十块八心疼疼，不是得到一点能走的是不一 他半日并无一点春心，哎呀，吃吃吃吃吃！有了，我不免去吃马蹄筋一丁，再试试他的真色如何呀？大嫂，贵人指定有马蹄筋一丁，你看是古人，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这个金子送与你了。啊，怎么样？ 你是不留你的本心留你娘娘你下不难你不能看 见你娘娘 啊男朋友的来历 什么男朋友的来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Yeah. 生我救回来了。哎呀，好了啊！怪不得昨晚咱的花场，今日喜鹊交缠呐。我只说大祸从天下，原来是卷虎你卷你家。 哎，杨儿啊，一路风霜，不用拜了。 九弟心下少不敢自夸， 我心属孩儿，不孝子孙。 哎呀，一路风霜，拿过来随你。来，坐下。 谢主。 儿啊， 母亲， 我来问你，你在楚国官居何职？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 光禄大夫之职、 嗯、 哎呀，太为难我，谢天谢地。 当谢天地。 哎呀，这就好了啊。 好了。 哎呀、哎，儿子，你看什么、啊、 孩儿回家来把你。不见你那儿媳她往哪里去了？ 哎呀，不是我提起啊，为娘我倒忘怀了。 什么？ 你媳妇是才财上而回，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 哦哦哦， 你等着。 什么？ 等我还她钱来。 哎，母亲不要还她。 哎，还她钱来，还你等着，你等着啊，媳妇回来。 好啊。 媳妇，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哇？ 我怎么，我官人他回来了？ 回来了，来来，啊，你父啊，陈真，你父亲相见呐、啊！来来来，陈真啊！哎呀，啊，你妻子来了！ 我在这里。 样子，千不是万不是，诺诺诺，都是别人的不是，你还念在夫妻之情呐、啊？ 哦，不必有什么不提，我从容的让你长辈的 人。又成，怎么骂起人来了？哈哈哈哈。 Thank you. 是 跪下了，吴老啊， 跪下了， 跪下了， 跪下了。 哎，这条腿为何不跪呀、 啊？这条腿，哎呀，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又睡不抽筋，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为娘，我与你吃腿。 俗话怎样？ 哎呦，媳妇，忍下了吧。你何不把求夫人为婆也过也在你面前存，我就跪下了。上香 老真的是 求夫离家二十年， 盼得为娘两眼传， 今日一家同相见， 不如团圆永绵绵。 好个永绵绵，请喝， 请喝， 你们来呀。 来 了， 来了。回来，我来问你，方才在上院、是被人的不是，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叫我罚跪在此，是何道理？呵呵，翻不了你们。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定不与你甘休。 哈哈，我若不看在母亲的份上，我就要 要怎样？ 我就要 要怎样？ 我要 要怎样？ 我要跪下了。哎呀呀，列位休得取笑，这是我们做外官的回来，在娘子跟前居是这样的规矩呀、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李世济、马福禄等演唱的京剧《桑园会》。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 强项令。 是凤美灯，二秦马鞍。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将相和》。 满园。 人就行老夫我不变了所人才能变得梦成文武 赵氏孤儿。最后，请听李长春演唱的《断蜜饯》。 哦、oh.